欢迎收看星期四晚的学人沙龙，今晚有我 Kira、 嘉豪、阿 Ming 和 Melissa 的。是的，今天的主题非常之浪漫又有争议性，简直是灵魂拷问。你相不相信有一见钟情呢？这个相信是在乎你相不相信一见钟情这件事，定是如果有人说我对你一见钟情，你又信不信呢？各位问心，大家对于一见钟情是有什么看法呢？ 我自己咧就會覺得，如果有人同我講一見鍾情，我會覺得好浪漫嘅。咁但係咧就會視乎翻究竟佢係咪同我示愛啦。咁但係都要睇翻自己係咪真係中意嗰個人嘅。咁如果對方係一見鍾情我嘅話，而我自己對佢係冇好感嘅話咧，咁其實呢個事情都唔會發生啦。而我自己咧就唔係太 buy 一見鍾情嘅。咁我自己喺個感情嘅關係，或者點樣去揀我個配偶嗰個咧，其實我會隨住個年齡越嚟越成長啦，咁我個 list 咧就嗰、那個即係可能俾配偶咧嘅 terms 咧係會越嚟越多嘅。咁我發現我自己身邊啲女仔朋友都係嘅，即係可能去到我哋而家可能有啲年。仲而家揾緊自己個 partner 嘅話咧，就會咧，我哋就會都唔話相信一見鍾情，反而咧係會寫咗一啲 list 出嚟，可能要你對方係要點點點點點，跟住識人嘅時候咧，就要睇曬，咦，究竟佢有冇 miss 曬呢啲 criteria 先咧？ 關於你話信唔信一見鍾情咧，我覺得好似有兩樣嘢啦。不過我咧就可能一日一見鍾情幾次嘅咁樣。咁我究竟信唔信一見鍾情咧？咁因為一見鍾情呢副樣嘢似乎喺我身上真係存在喎。咁但係如果一見鍾情呢樣嘢係咁容易發生嘅話，我哋係咪應該相信一見鍾情俾我哋嘅感覺，而去即係話相信呢一個情感，相信呢個心動嘅感覺，而去繼續追求落去咧咁樣？ 我估咧，我哋要去諗嘅究竟係呢樣嘢有冇一見鍾情，同埋一見鍾情代唔代表係真愛，或者會發展到愛情咧？將來其實有研究話咧，一見鍾情咧都唔係唔常聽到嘅喎。又譬如一班嘅研究嘅一班嘅受試者啦，佢哋大約10-15% 嘅人咧係覺得佢哋自己經歷過一見鍾情，但通常呢種狀態咧好少係雙向嘅，大部分時間都係單向嘅啫。咁其實心理學上面點樣理解咧？嗱，簡單嚟講，當我哋人咧遇到一個好高度吸引嘅，譬如好靚仔啦，好即係好啱你個 type 嘅嗰個嘅對象咧，大腦咧就會釋放出多巴胺，大家都聽過啦，就係嗰個快樂嘅荷爾蒙啦。當多巴胺突然間出嚟嘅時候，然後就話：，好正喎，好中意喎。其實某程度上咧，呢一種嘅強烈嘅愉悅感咧，就有啲似係嗰種一見鍾情嘅感覺。簡單嚟講咧，其實係個大腦一個快速篩選機制，讓我哋覺得呢個人可能有機會同我哋咧將來有個發展嘅可能性，所以一見鍾情存在，但唔代表係真愛。而且有研究講咧，其實呢一種一見鍾情嘅感覺啊，其實一個眨眼嘅狀態，大約係300毫秒嘅狀態，好短、好短、好短。咁所以基本上存在，但係咧佢唔代表將來你同佢發展即係一定係順利嘅。 啱啱你提到眨眼呢樣嘢咧，即係對於我個人經歷嚟講咧，我覺得眼神係真係好緊要嘅。如果係有冇一見鍾情咧，我覺得係自己有試過呢樣嘢嘅，但係。嗰樣嘢係真係眼神上面嘅交流，如果我望見嗰個人，有啲 feel 喎，其實嗰個就已經有個心動嘅感覺，但係嗰個感覺係唔可能持續好耐嘅。但可能如果你每一次見到佢，即係第一次有啦，每一次見到佢之後，都有嗰啲感覺嘅話，先至會進行一個行動啊，或者去進行了解。咁呢啲就係後話啦。咁但係你啱啱講到一見鍾情，我就會又喺度諗，其實如果係靚仔嘅話，如果我喺電視見到某個明星啊，又或者 artist， 哇，佢完全合乎曬我，即係 perfect。man 嘅一啲條準或條一啲標準嘅話咧，咁其實我對佢係咪又係一見鍾情咧？ 其實一見鍾情咧，的確係同外表等等或者其他因素有關嘅。有一個研究係發現咧，如果你一見鍾情嗰個對象，佢嗰個嘅吸引度係比你自己個人嘅嗰個吸引度咧係高1.5個 standard deviations， 標準差 係啦，即係研究嚟㗎嘛。咁咧，你一見鍾情嘅機會率咧就會高好多嘅。咁除咗外觀之外啦，譬如對象嘅聲音啦，有啲研究就話，女性係偏向男性嘅口音咧比較低沉嘅，係啦，氣味都有分嘅喎，氣味。 味，某一特定嘅氣味咧，都會令到我哋容易啲一見鍾情。咁所以外觀嘅環境令到一見鍾情嘅條件咧，亦都唔排除係有影響嘅。不過其實我好同意一見鍾情咧，只係提供咗一個嘅可能性你去發展。但其實講到佢真係會發展成一段關係，或者之後大家相處得好，其實係要時間去累積，互相去相處同了解先係一個最好嘅一個嘅情況咯。 等一陣先，我哋講咗咁耐一見鍾情咧，但係其實我想知道咧，究竟一見鍾情係乜嘢嘢嚟？咁我有個故仔咧，我想問下你哋，睇下裏邊嘅情況算唔算一見鍾情？嗱，一見鍾情咧，我覺得兩樣嘢嘅。首先一見同埋鍾情，咁我好着重時間性呢個問題啊。你哋唔知道有冇聽過咧？羅大佑有一首歌咧叫《戀曲1980》，裏面嘅歌詞好得意啊。佢話：你曾經對我說，你永遠愛着我。他說愛情這東西我明白，但永恆是什麼呢？一見鍾情我可能知道什麼是鍾情，何一見呢我就不太知道。我曾經呢不是我朋友，不過我說我朋友你都是當我，所以我當是我自己。在大學的時候呢要上導修的，就是一些小班。我當時見到一個女仔，我是真的很有一個觸電，一下第一下見到觸電的感覺。OK 的這樣的。跟著我是很大膽跟她說話，哇！我真係對你有一見鍾情嘅感覺。跟住佢同我講，佢話：嚇，我上年同你同一班嘅喎，我哋上年同一班導修嘅喎，你點有可能而家先係一見鍾情？但我的而且確有一個好確實嘅感覺喎。咁但我明顯唔係第一次見佢。咁我想問呢個算唔算一見鍾情？ 應該係你第一次 realize 到佢有咁重要嘅存在。 咁就好多，咁就似乎好多嘅愛情都變成一見鍾情啦。即係當你一喜歡嗰個人嘅時候，你就係真真正正發現到你中意佢嘅嘢。 有個可能性咧，心理學上面有一樣嘢叫吊橋效應，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當我哋去一啲經歷一啲，譬如做完運動啦，你會心跳噶嘛，或者你睇一啲恐怖片，你會覺得好緊張、好刺激啊。咁呢個研究就發現咧，原來人咧有機會將一啲生理因為環境帶嚟嘅生理嘅因素歸根於你隔離嗰一個。即係話咧，如果你做完運動，你不停喺度心跳嘅時候，突然間望到嗰個女仔嗰一下，你 feel 到自己心跳，你就覺得我中意佢，係有機會係咁。咁所以點解我叫吊橋效應？個研究就話，原來喺個吊橋度識女仔，比起喺平地度識女仔咧，嗰個機會率啦、成功率啦，係高58%嘅。咁所以大家知道識女仔要去做啲乜嘢，係要做一啲會令你個心跳會即係喐嘅嗰個嘅一啲嘅行動啦。 好似有啲 make sense， 因為我發覺我中學咧係田徑隊嘅，我成日都跑步，所以個心跳咧係長期 keep 住好高啦。咁我小學中學嘅時候係比較容易，會唔會係中意呢個男仔咧？會唔會係中意呢個男仔咧？因為佢打波又好型喎，佢跑步又好快喎，即係嗰種所謂叫青春期情竇初開嘅嗰種感覺咧，出咗嚟做嘢之後係冇嘅，即係大家都係坐喺度做嘢嘅時候，嗰個心跳率係非常之低嘅。你嗰陣時係咪跑入個課室度啊？ 我唔係，我真係我係好少有嘅一次嘅，即係喺後屘咧，我就多咗呢啲嘅經歷啦， 一見鍾情嘅經歷啦。 咁但係當時係啊，我真係好突然，即係我朋友好突然啊，即係我而家代入佢個角色裏邊講。咁所以我都係會覺得，咁究竟呢樣嘢係乜嘢嘢嚟嘅咧？即係當我哋睇到嗰個人，覺得佢好似你頭先講，可能喺運動場上，可能其實好多機會，因為佢表現到其實因為你自己有做運動，咁可能你又見到佢做運動好出色嘅，咁又會喺呢情況，你就可以睇到一啲特質係可以吸引到你嘅特質。不過可能喺翻工嘅，可能大家都係快放工啊咁樣，咁呢一樣嘢特質似乎就唔係好吸引咁樣。 我都覺得咧，係特別係可能做一啲刺激性嘅活動咧，你係會特別咧想有身邊有個男人咧，你係可以咧俾到安全感咧或者依賴。咁好似比如我係細個嘅時候啦，咁就會去 camp 啦。而嗰個 camp 咧係成個星期嘅，咁你又要出海啦。即係佢包括行山，你行3日，跟住之後咧出海餐廳咧就餐3日。咁咁啱咧嗰陣咧，因為夏天就遇上風球嘅，咁仍然係你要喺個海度啦，好似真係好似係嗰啲求生嗰啲 camp 咁樣。咁我記得嗰陣咧，我係咧可能特別咧。身邊有個男仔啦，佢會特別係好成日都喺你身邊喎，跟住之後，但係就係成個過程，跟住之後可能完咗 camp 之後，你哋繼續聯絡，而好似有啲好感，但係就但係你會完咗 camp 咧，仍然成日都可能聯絡啊，諗緊，咦，究竟係咪中意呢個男仔咧咁嘅？咁但係去咗大個之後咧，就真係好少可會話。 再係見到啲人啊，就會俾佢好 attract 到，因為都要有個 criteria 嘅 list 喺個腦海度啦。咁我而且一見鐘情，所以我而家係唔相信啦。我覺得小朋友嘅時候係特別咧向往一見鐘情，其中一個原因都係可能成日睇嗰啲電視咧，啲公主都係一見鐘情。 台灣嘅偶像劇係有好多嘅，係啊，我記得以前細個睇嗰啲女仔。偷入男校變咗扮成男同學，跟住一齊去讀書，跟住自己就會好多 fantasy 係向往呢一種啊，會唔會經過有個即係校草咁樣經過有呢一啲咧？但係發覺而家其實長大咗之後，咁你都講得啱，唔係 Lisa 都講得啱嘅，就係有好多嘅 list 啊，即係我哋自己有好多嘅要求，對於我哋未來嘅伴侶，究竟我係咪一眼睇見佢，我就已經覺得啊，佢已經 fulfill 曬呢啲 list 咧？儘管佢嘅樣貌可能就係剔咗哦，我要大隻啊，或者一個樣貌端好嘅，但係我哋又係唔係？鍾情嗰樣嘢究竟係我鍾情淨係鍾意佢個樣啊，定係其實佢言談之間係更加吸引我哋呢？即係嗰個鍾情嘅意思係我哋而家可能唔同歲數啦，所以我哋睇嘅嘢係更加唔同，睇佢點樣待人接物係更可能更加吸引到佢哋個樣嘅。 不過當你講到呢個鍾情呢樣嘢，似乎你係講好多特質，呢啲特質係可以滿足到。咁但係好多時候咧，我哋其實鍾意一個人，唔未必係鍾意佢嘅特質嘅，因為我哋鍾意佢嘅時候，佢有呢啲特質，但係佢冇呢啲特質，我哋都可能仍然鍾意佢，就係因為佢係佢。咁令我諗起咧，我哋中學嘅時候咧，因為我讀男校嘅，咁咧所以咧我哋定期會有啲舞會，即係同其他即係波啦，我哋叫做咁啊，同其他女校咧一齊即係。一起搞呢啲波咁啊，大家認識一下咁樣。咁我有時有啲同學咧就即係朋友啦，都係咁咧就身邊啲人都已經個個都即係請到女仔跳舞啦咁樣樣。咁佢請唔到咁樣，呢個唔係太其實就唔係好滿足到佢嘅要求嘅。即係有時大家都傾偈啊，可能佢中意啲高啲嘅、瘦啲嘅。咁但係其他同學都其他朋友仔都揾到啦。我呢個都唔符合，我都揾咗先啦咁樣。咁之後咧，可能佢哋就會講翻。後尾咧，佢就會自己講翻，其實我對佢係一見鐘情嘅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幾有趣，即係佢會用一見鐘情咧，係嘗試將佢自己所謂揀咗咧，即係唔係真係挑選嘅，咁但係即係決定咗同呢個女仔一齊，嘗試好似咧將呢件事情合理化咁。因為呢個女仔可能其實根本冇滿足到佢呢啲條件，咁似乎咧可能想佢用一見鐘情呢一個感覺咧，可能想強調咧係同佢咧冥冥中有一個好特別嘅聯繫，而唔係只係咧基於佢嘅一啲特質咁嘅。 看來大家對一見鍾情都有很多不同的見解，究竟一見和鍾情我們可不可以合埋它分析，又或者逐個逐個看呢？我們下一節回來再一起談談。今日嘅主題係你相信一見鐘情嗎？好多時候細細個咧，我哋都會睇好多童話故事啊，有公主同王子。大個就有唔同嘅電影同埋名著，其實都有提及到呢啲戀愛嘅關係。究竟我哋係咪俾呢啲書籍或者故事影響到我哋相信一見鐘情呢？ 係啊，細個咧其實的確咧係成日睇啲公主嘅故事咧，你就會好向往一見鐘情啦。跟住後屘，我記得係去到中學要讀文學嘅時候啦，就睇咗《羅密歐與朱麗葉》嗰個故事啦。咁其實羅密歐啦，同樣地咧，同你嘅經歷一樣，都喺嗰個舞會度認識 Juliet 嘅。咁但係其實大家如果係有深究，真係睇佢哋嗰啲 timeline 嘅話咧，就知道其實羅密歐當初點解去佢個舞會，係因為佢本身中意嗰個女仔。唔中意佢，佢唔開心，所以佢就去個舞會，佢朋友叫佢去個舞會度。啊，不如你去個舞會識多啲唔同嘅女仔啦，咁嘅。咁但係羅密歐當時咧就好傷心啦，咁啊去個舞會嗰度就見到 Juliet 啊。咁佢但係嗰陣咧一見到 Juliet， 佢就莎士比亞就寫啦。哦，我個心係咪直到今日先揾到愛咧？咁跟住佢話否決他吧是善跟住再另一句咧，就係話I near saw true beauty until this night 咁樣，我今晚咧先真係 feel 到見到真愛，真正的美麗啊！咁《羅密歐與朱麗葉》咧，其實個故事咧，佢哋兩個都係好年輕啦，咁但係由佢哋可能認識，跟住就話要結婚，跟住之後就到為大家去 自殺啦。咁其實呢個經歷咧係好短嘅，即係短短四日內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好似一見鐘情，如果有時就係、是。反映到好似成件事係好匆忙啊，同埋好多時候都好似係嗰啲後生嘅人咧先會經歷嘅。咁但係佢哋就不顧世事啦，即係本身可能兩個家族係唔啱嘅，咁但係佢哋都堅決要一齊嘅。咁就好似往往有時真係好似喺現實社會諗翻啦，其實你一見鐘情嘅人啦，其實未必係可以陪你行到落去，或者未必係真係相處落咧就真係夾嘅。咁所以我自己就係唔係好睇一見。鍾情啦， 所以呢啲文學作品裏邊咧，其實都即係好似都幾影響我。我諗起另外一個故仔就係、是、哥倫比亞嘅作家馬夫斯嘅《愛在瘟疫蔓延時》。咁一開始咧，男主角同女主角咧，男主角係 Florentino 同埋女主角 Femina 咁，好佢哋咧都係青春期嘅時候咧啊一見鍾情，咁跟住咧就啊我一定要即係非君不嫁啊咁樣樣。咁但係咧，因為 Femina 即係女主角嘅爹哋咧，就反對呢件事，咁就將佢咧 send 走咗去。咁咧跟住咧，佢哋一路咧都會有用即係電報咧去聯絡。咁但係女仔忽然翻嚟之後就忽然講啊，原來都一場夢嚟啊！我點會同呢個男仔一齊咧？咁於是咧佢就即係呢段關係咧就喺嗰度停咗。咁但係個男主角咧一路咧亦都堅持咧係話誒，我真係好中意呢個女仔。但係咧喺佢一路成長，直到最後呢個女仔後屘嫁咗俾另外一個醫生啦。直到呢個醫生死咗之後咧，佢喺呢段嘅時間咧，其實佢係出邊同好多唔同嘅女人咧都有唔同嘅關係。咁咧，但係咧，佢咧就守住個秘密，唔想俾 Femina 知道。咁所以咧，我成日覺得其實一見鍾情嘅人好危險嘅，因為頭先即係 Melissa 你想講，喂羅馬歐話我係咪今日我先知道咩係真愛咧？哇！我難保聽日又忽然有呢個咁嘅感。咁但係當然啦，亦都有其他文學作品會將一見鍾情即係歌頌為一啲至死不渝愛情。咁譬如好出名即係德國大文豪歌德嘅《少年維特的煩惱》，哇！維特明明知道呢個女仔係已經咧係同人訂過婚㗎啦，但係佢仍然咧。願意為了呢個女仔咧犧牲自己嘅生命，咁所以都係其實即係一個好有趣喺唔同嘅文化背景之下，對於一見鍾情嗰個理解同埋點樣影響咗我哋對愛情嗰個睇法咧，都係好值得研究。 我發現有一樣共通點，大家講呢啲故事嘅時候咧，都係有人反對嘅喎，即係呢份愛，即係我一見鍾情，我中意佢，但係硬係係有啲阻力，無論係人嘅阻力啦，地區嘅阻力啦，第二去第二度啦，即係硬係好似有人阻住你，你就要覺得呢份愛係更加重要、更加堅定、更加要衝破萬難去做呢樣嘢。係咪呢啲心理上面係會有好大嘅影響？你相信呢個愛係真嘅咧？ 應該咁樣講啦，心理學咧有一啲嘅研究咧，去研究邊一類型嘅人咧，容易會即係陷入一見鍾情。咁啊，結論就發現咧，原來直覺型嘅人格啊，或者直覺型嘅性格嘅人咧，相比起分析型嘅性格嘅人咧，會容易啲跌入去一見鍾情嘅。因為分析型嘅人咧，通常可能就係用多啲條件啊，適唔適合啊，家境啊，就係、是、大家係咪門當户對啊，去做一個分析而得出一個結果，呢段關係能唔能夠持續？但係直覺型咧就覺得哇正。OK， 就是靠嗰個腦嗰個嘅多巴胺嘅一啲嘅釋出，而導致有開心愉悅嗰種嘅感覺。而亦都有研究就話咧，男性係比女性咧容易啲跌入去一見鍾情嘅情況，唔排除可能男性咧係視覺型嘅動物會比較多少少。咁當然有研究係咁樣講啦。另外咧，其實社會文化咧，我相信都同一見鍾情有關嘅。有一啲嘅研究亦都係講，其實社會文化如果係比較鼓吹浪漫嘅一啲嘅愛情嘅，可能喺文學入面係好。或者係將嗰啲一見鍾情嘅愛情故事係變到好轟烈嘅，係吹捧嘅等等，都有機會影響嗰一個地區嘅人咧，會比較傾向去中意一見鍾情。不過咁講啦，頭先其實聽大家咁樣講，其實一見鍾情之所以點解大家會捉得咁緊，其實喺入面咧有一樣嘢好重要，就係過分幻想同埋理想化嗰個對方啊。係啦，人好多時候咧喺一見鍾情咧，會有個傾向係覺得嗰個人同我自己嘅相似度咧係好吻合。但其實現實並不是這樣的，是我們過分高估了對方和我們的相近。有些研究發現人，譬如我當我們不是很認識那個人，一見而已，見了一次，其實你根本不是很認識那個人是怎樣，不知道他的性格是怎樣，但人有個傾向是自動腦補了那些空白位的，即是他不出聲你就覺得沉默有內涵的意思， 有型出聲就有型， 但事實上未必是這樣，可能他那一場胃不舒服。所以很多時候因為我們 腦補咗對方，將對方咧好似戴咗一個玫瑰色嘅眼鏡去睇嗰個人啦。咁所以好多嘢就過分理想化啦。不過咁講，其實一見鍾情咧唔係一定唔好嘅。有一啲嘅研究嘅結論發現咧，適當喺感情入面啊，適當將伴侶理想化咧，個關係個滿意度咧係會比較高啲嘅。係啦，咁當然啦，即係大家相處咗好耐之後，對佢都仲有少少玫瑰色嘅眼鏡，其實都係需要嘅。但係個重點係一見鍾情可能只係感情嘅開錯，但係講到最尾點樣一段感情可以持續咧，或者個關係可以健康咧，係講緊日後嘅相處點樣用時間去累積，用我哋去互動啦、了解啦，慢慢將嗰個感情咧由淨係幻想、過分理想化搬翻去咧嗰個現實嘅相處上面咯。 我又諗起咧有個朋友，佢話佢成日都話哎呀我都冇拖拍啊，即係好似單身咗好耐咁樣啦。但係我哋一班女仔咧就覺得你係咪冇開嗰個天線或者冇開嗰個 signal 啊？我覺得呢樣嘢同一見鍾情係其實可以一齊討論嘅，即係如果係一個非常之 stable 關係嘅人，其實佢冇其他開冇開其他 channel 去接納其他新嘅異性，咁而反而有一個女仔佢可能習慣咗佢都係獨行獨斷嘅，佢嘅生活其實一個人嘅圈子係最舒服噶啦，佢亦都冇諗住去認識異性嘅時候，呢一啲一見鍾情嘅 signal 其實佢好難接收到，係啦。如果好似嘉豪你一日都有三四次係 feel 到一見鍾情，所以你嘅 signal 應該係開得好緊要咯。 我諗起呢樣嘢咧，即係其實都係一個難題嚟，因為假設如果我係因為一見鍾情而認識到而家嘅伴侶咁樣，可能當我太太啦咁樣。咁我假設我即係好似你話時候，我成日開以前開咗天線，咁又因為多謝呢把天線咧，所以我認識咗我太太，愛上咗我太太咁樣。咁識咗佢之後，係咪應該識咗個天線咧？我一度翻轉，而家好多人咧都會爭論就係話，我係用一啲交友嘅 apps 咧識到我而家伴侶嘅，我係咪識咗佢之後，大家要有一個協議，就唔好再玩呢個 apps 咧？咁即係我覺得呢個一見鍾情呢樣嘢都幾危險嘅，因為呢個似乎唔係我哋可以控制嘅嘢嚟噶嘛，我哋亦都希望佢唔係我哋可以控制嘅嘢，我哋先會對於一見鍾情認為嗰個關係係因為一見鍾情開始，而佢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咯。咁即係相對於即係我哋可能中間有牽涉住一啲理想化，咁但係同一啲細水長流慢慢孕育出嚟嘅愛情，似乎係唔同嘅，因為嗰啲似乎係我發現咗，我好清楚知道佢係點樣樣，咁所以咧我係似乎係基於一個好理性嘅決定同呢個人一齊，咁相對於一見鍾情似乎有一啲非理性嘅嘢，而呢樣非理性嘅嘢唔係我哋控制咧，其實好似會引致咗一啲問題。 其實咧，我覺得咧，一見鍾情係因為好似頭先所講係大腦一啲信號嚟嘅，某程度上我哋好難去控制，因為呢個係 biological 嘅嘢。但係咧，當你有嗰種感覺，亦都係頭先嗰個係300毫秒嘅事嚟嘅啫嘛，其實好快嘅。就算你好似吊橋效應咁樣講啦，第一次就算出現咗個吊橋效應，因為有個心動嘅感覺，但其實重複之後咧，嗰種感覺已經會降低嘅啦。咁所以其實講到最尾，就算我哋即係可能同伴侶一齊都同其他異性有機會有呢種嘅化學嘅反應，咁呢樣嘢我哋的確控制唔到。但係之後你會唔會再同嗰個人發展，其實就係你可以控制，用你嘅理性去控制你嘅行為。因為講到最尾，一段關係之所以係健康，而且可以細水長流，係講緊之後嘅互動、價值觀啦，我哋相處大家舒唔舒服啦，有冇一齊共同去建立親密感啦等等，呢啲嘢先係真正維係一段關係嘅最重要。一見鍾情嗰一個嘅 chemical 嘅 reaction 只係第一下咯， 咁我哋點樣分一見鍾情同埋一見有好感咧？ 應該咁講，其實一見鍾情，我估係嗰個字眼嘅問題。好感咧，一般人嘅理解咧，其實係啲長遠啲嘅嘢，而且牽涉互動嘅。所謂嘅好感，即係你同佢傾過下偈，你覺得佢幽默， 係 我哋有互動，我哋有好感。譬如你覺得佢好幽默，或者喺傾偈當中聽到對方嘅啲嘅價值觀，呢啲係一啲嘅好感嘅培養嘅情況，其實係牽涉互動嘅。但一見鍾情其實強調嘅係第一眼。嗰種主觀嘅感覺，其實牽涉多啲就係大腦入面嘅反應，所以其實牽涉嘅互動咧係好少嘅。咁所以好感同埋一見鍾情，某程度上係兩樣唔同嘅嘢嚟嘅。而跟住基於好感，再慢慢相處，就會變成之後嘅感情，甚至乎係愛情啊，或者係結婚啊等等嘅關係啦。 所以就算有時咧，你可能對一個人一見鍾情，咁即有啲人咧係一方會好主動，我係好主動問個女仔攞個電話，跟住好主動，即係每日去text 佢嘅，咁但係當對方對佢冷漠嘅話咧，咁其實呢件事咧都係發展唔成嘅。 但好多時候係因為冷漠，就係嗰個出現咗一個難關喺度，你就會更加相信呢一樣嘢。我一定要攀過呢個山峰。 有啲人係咁， 你係咪好有經驗啊？對呢樣嘢？ 爬山就少啲，如果去埋爬山咧，成日做運動咧，好容易有個吊橋效應咧，就更加多有呢一啲一見鍾情嘅機會。咁但係我又即係頭先阿 Ming 你講呢樣嘢，即係話要一見嗰樣嘢，咁我就諗翻我頭先個故仔，究竟我真係幾時先會一見，或者我係喺嗰個人身上見到佢一啲我會認為好嘅特質咧？咁我覺得呢個都會令一見鍾情呢個概念其實係真係都幾難捉摸到，即係佢一見 係 點？ 啱啱佢嗰個女仔佢係唔知道。見到第三次才覺得是第一件 我當然我的理解一見鍾情是你那一刻留意到那個人然後從而出現了一種很強烈的感覺、不是說一定要第一次見才可以的、你第三次見他但都真的叫做留意到他、然後那一刻出現了一個感覺、而那個感覺跟你跟他的相處不是很成正比的嘛你其實沒什麼跟他相處的但是因為那一件而導致一個很強烈的感覺那個叫一見鍾情我自己的定義我覺得是這樣而不是在乎你見了他多少眼 咦，咁我對一見鍾情咧又有更深嘅理解啦。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傾下一見鍾情呢一個主題啊。上一節咧一見鍾情，我哋就討論咗一見嘅定義。咁而鍾情咧，我個人嚟講係有啲疑問嘅。究竟呢份愛係咪真嘅咧？係咪永恆嘅咧？ 當我哋咧討論一樣嘢能唔能夠持久嘅時候，我哋好多時候都講佢有冇個好嘅基礎。咁我哋如果喺愛情之後咧，我哋有時咧會討論一樣嘢就話：啊，你究竟中意一個人係有乜嘢原因嘅咧？咁我哋頭先都講過好多，我哋可能係有唔同嘅特質我哋喜歡嘅。咁如果喺呢個人身上，我哋可以觀察到嘅、發現到呢啲特質嘅，可能佢好可以信賴啦，佢做嘢好有交代啦，佢好顧家啦，可能個外表亦好啦，佢性格又好幽默，可能諸如此類各樣嘢。咁好似似乎咧俾咗一個合理嘅解釋，我哋點解中意呢一個人？咁但係咧，如果從呢一個角度嚟睇咧，我哋就會出現咗個問題咧，就係話，如果有一日呢個人冇咗呢啲特質咧，咁我哋仍然會繼續中意佢咧？咁呢個咧，我經常咧會諗起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咧，佢寫過一個叫做 Symposium 會飲篇咁樣。咁基本上柏拉圖嘅絕大部分嘅著作咧都係對話。咁呢個對話咧，當然就係有佢好喜愛嘅老師蘇格拉底。咁仲有另外一個咧喺呢個宴會裏面出現咧，因為以前古希臘啲人咧冇嘢做，咁喺度坐喺度飲酒，飲酒風花雪月咧就喺度傾下唔同嘅話題。咁會飲篇咧 Symposium 咧，佢哋談論嗰個主題咧就係愛係咩嘢。咁咧除咗蘇格拉底之外咧，呢度其中一個咧有去一齊飲酒嘅咧就係、同蘇格拉底一個好奇特嘅關係嘅一個喜劇作家叫 Aristophanes 阿里斯托芬。咁喺呢個symposium 裏邊咧，蘇格拉底就提出咗咧，佢認為愛係咩嘢？咁呢個咧其實就係個結尾嚟，幫我哋講個結尾先。咁咧蘇格拉底就話：我哋初時中意一個人，就係因為佢有若干嘅特質，因為佢好靚。咁我哋咧。中意咗呢個人之後，我哋後屘發覺咧，咦，其實呢樣特質唔係淨喺呢個人身上有喎，喺其他人都有。咁於是好似推而廣之咧，我哋又中意一個人，中意埋其他嘅人。咁個問題就係出現啦。喂，咁即係其實我中意呢個人咧，係隨時可以俾另外一個人取代嘅，只要佢身上有呢個特質嘅話。咁呢個咧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如果你因為中意一個人，單純因為都出現佢嘅特質咧，就會出現咗呢個問題。咁當然啦，蘇格拉底佢講呢樣嘢，其實就係因為基於柏拉圖佢有一個好奇特嘅我哋所謂形象學嘅世界觀啦。咁但係咧，亞里斯托芬咧係即係呢個喜劇作家咧，佢喺蘇格拉底發言之前咧，佢講咗一個咧，我相信可能大家都聽過嘅故仔。咁佢就話咧，我哋要知道愛係咩，首先我哋知道人性係咩，我哋嘅 human nature 本質係咩。佢話咧，我哋本來咧唔係而家咁嘅樣嘅，就唔係咧兩隻手兩隻腳嘅，我哋本來咧係兩個頭。四隻手四隻腳嘅，咁好似一個波咁樣樣嘅。咁我哋咧就碌來碌去咁樣咧就哇好犀利咁啊！我哋有即係八肢咁樣樣。咁跟住咧即係宙斯咧就話：哇咁唔得嗰啲人類咁樣樣，你搞唔掂。咁佢就話切開佢哋，因為你哋唔尊敬神。咁切開咗之後咧，佢就同阿波羅講：你搞搞佢哋。咁阿波羅咧就扭轉咗我哋個頭，咁咧就將我啲皮咧綁咗喺度，就變成我哋個肚臍，就係我哋嘅傷痕，就等我哋咧永遠望到個肚臍咧，我哋知道咧，我哋以前曾經唔尊敬宙斯，所以咧如果再係咁咧，就會懲罰我哋。咁亞里斯托芬咧講呢個故仔，佢話咩咧？咁所謂愛咧，其實咧就係要揾翻另外一半。 咁呢一樣嘢係好唔理性嘅，其實我哋諗真啲，因為你嘅另外一半係本身已經係生出嚟，就係嗰個係你嘅另外一半，唔係因為有啲咩特質嘅。咁但係當然，如果喺愛情之外，我哋就咁諗，哇！如果我哋中意嗰個人，單純地係冇得解釋嘅，咁呢個人無論變到幾差，我哋都中意佢，我又似乎唔係好理性。咁我反而想問阿明，其實喺心理學上對於呢樣嘢有冇啲咩解釋咧？ 我估咧，所謂嘅真愛咧，唔係淨係得一個嘅 dimension 去睇嘅。根據愛情三角論咧，其實愛咧有三個唔同嘅 dimension 我哋可以睇。當中有 passion 啦，激情啦，可能激情就係頭先所講，嘉豪所講話某一啲嘅條件係啦，可能外觀好吸引啊，佢好高啊，佢好靚仔啊，或者係聲音氣味等等啦嚇，會係令到我哋好有 passion 嘅。一啲係好 biological 嘅 attraction， 就一件鍾情可能會比較近係 passion， 但係除此以外，仲有兩個 dimension， 包括咧就係 intimacy 親密感，同埋咧我哋 commitment 我哋承諾。其實所謂嘅愛係走唔甩呢兩個 dimension 嘅，因為其實除咗嗰一啲好吸引我哋嘅特徵之外，當日同佢互動啦，隨住年月同嗰人嘅相處啦，我哋兩個人會建立咗一種親密度，嗰種 attachment 嘅關係。呢一樣嘢咧，同其他人就算佢有相近嘅特質，一樣咁靚仔，一樣咁高，一樣咁嘅味啊，係啦，係冇噶，因為呢樣嘢係得互動同年月去堆砌而成嘅一種嘅感覺，呢個係獨特性。而第三咧就係嗰個 commitment 啊，你承諾同呢個人一生一世，或者唔好一生一世啦，就係真係一段嘅長久嘅關係，同其他人都係有嗰啲特徵係冇噶。咁所以咧，其實一個真愛有啲理論就話，其實呢三個角都係需要有，是但傾斜喺每一個角都唔係真正嘅完美嘅愛情。但係又咁講，現實上面其實好難三個角都有嘅，總有啲多，有啲少，有啲。有啲冇咁多，係咪？咁所以其實我哋現代人只能夠講就係盡量揾咯，睇下邊一個可以盡量平衡呢三個角。純粹係得 passion 嘅，我哋叫做迷戀嘅愛，因為純粹係因為佢嘅特徵，因為一見鍾情。而淨係得 passion 又同埋 intimacy 冇 commitment 嘅愛咧，就係激情嘅愛。係啦，嗰個可能就係羅密歐與朱麗葉嘅情況啦。 我而家就喺度咧，令我諗翻以前啲感情究竟係咪缺乏咗偏方便啊？不過我覺得真愛啦，喺另一個文學嘅古仔咧，就係揀愛啊。咁我喺嗰度發現到，或者係喺嗰度係可能真係小時候啦，真正去真係知咩係真愛嘅話，就係嗰個文學小説嗰度去吸收到啦。咁嗰個古仔咧，咁其實就係講 Jane 啦 ，Jane 佢係一個本身係個孤兒啦，咁後來咧就去到Mr. Rochester 嘅屋企啦，去做佢嗰個小朋友嘅老師。咁佢哋嗰陣咧，其實呢個故仔都唔係話佢哋係一見鍾情嘅。其實 Mr. Rochester 個男主角啦，都係一個好冷淡嘅人，但佢哋係經過真係溝通，好多人對話對。大家咧開始，好似有啲關係，好似有啲 connection， 有啲 attractiveness 啦，喺中間開始慢慢浮現出嚟嘅。咁後來咧，我記得係 Mr. Rochester 咧向 Jane 求婚，但係結婚當日啦就被發現啦，原來佢根本個男主角咧係結咗婚，而且係有一個精神病患嘅老婆嘅。咁最終但係 Jane 啦嗰陣其實係個男主角好堅決，你仍然都可以做我妻子喎。咁但係 Jane 都好堅決話啊唔得啊，我愛情嘅原則係唔可以做呢啲咁嘅嘢，所以佢都係離開咗嘅。咁但係去到主角嘅後期，即係個故事嘅最後啦，其實 Mr. Rochester 因為有啲意外啦，係冇咗隻眼啦，同埋冇咗隻腳啦。咁但係 Jane 咧嗰陣都係決定翻去身邊，話唔緊要啦。跟住 Mr. Rochester 都成功求婚咗。咁但係我就反而覺得，即係經歷咗好多嘢，就算對方已經可能有啲缺陷啦，但係仍然都係繼續願意啦。可能因為之前真係build in 嘅感情啦，令佢哋係繼續一齊啦。咁我又覺得其實真愛其實好多包容喺入邊嘅。 聽完大家嘅故事之後咧，我就覺得原來一見鍾情比較似係一個現象多啲，就唔係真係鍾情之後就嗰個情成為咗愛。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如果我喺一見鍾情呢一個話題上，我想提升人哋對我嘅一見鍾情嘅。呢、這個叫咩咧？情況係啦，因為通常你做 artist 都會想多啲人喜愛啊，或者睇完我個表演，我都會成為咗你嘅粉絲嘅話，其實有啲咩方向可以提升嘅呢？ 應該咁講啦，可能就係提升人哋對我哋嘅第一印象啦。當然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嘅研究所講嘅嘢咧，都係一啲嘅得出嚟嘅數據結論嚟嘅啫。係咪個個人用咗都一定 work 咧？我唔知嘅，唔 work 唔好玩。 等我試下先， 試下先。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嘅一啲嘅講 嘢嘅速度啊。原來有研究發現咧，當我哋第一個啊，即係同人接觸嘅時候，第一印象咧講嘢唔好太快，亦都唔可以太慢。有一個研究就話，大約可能係1分鐘160個字到啦，係啦，咁就係最適合嘅語速。但我覺得唔使跟足嘅。 你而家係幾多 少？我都唔知道， 因為我覺得你講嘢都幾有魅力㗎，即係會講得好似好有故事性咁樣樣。因為嗱，我就明顯係比較快速嘅一個人嚟嘅。我聽可能心理學家咧就會覺得啊。他講得很有道理啊，即係就會吸引咗入去個話題。 可能是因為我同比較多人講嘢，所以可能要遷就不同人嘅嗰個接收嗰個嘅能力啊。咁所以我相對上講嘢咧，其實我自己講嘢比較快嘅。咁但係就太多 feedback 話你唔好講得咁快，係啦，聽唔切，要理解，要消化。咁所以我就有少少拖慢咗少少。 係。 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咧語速係重要嘅，因為要聽得清楚咧，有時候你講得太快，同埋適當嘅停頓，仲有一啲重點嘅抑揚動頓錯咧，其實都係對。接收嗰個人嚟講咧係重要嘅。第二就係一啲嘅肢體動作啊。當我哋咧有時候同人傾偈嘅時候啦，你譬如啊，即係個頭傾斜少少啦，或者個身去傾前少少啦，都係令對方覺得你係重視佢同埋聽緊佢講嘢嘅。嗱，如果你翹住手就唔得㗎啦，呢個一定唔好。或者你褪後都唔係最好嘅。係啦，咁所以啲肢體動作咧都會影響人嘅一啲嘅印象嘅。男性咧就有研究話，男仔把聲低沉少少對女性嚟講比較吸引。嗱，呢個可以加好翻去試。 我唔得，我把聲好尖啊！ 你可以翻去 扮啦，做作做作 就唔得啦。咁最後就係幽默感啊！有啲研究話咧，啱啱認識嘅時候啦，可能喺嗰個 conversation 入面咧，適當地講少少笑話，唔好係太難 get 嗰啲，係啦，你適可而止。係啦，亦都令到嗰個氣氛會比較緩和。咁當然啦，溝通嘅時候，我哋嘗試揾 common 嘅 topic 啦，可能大家都傾一啲大家都有相近嘅背景，亦都係容易令到對方覺得嗰個嘅親密嗰個程度咧，會比較高一啲嘅。 有好多研究啦，或者我上網睇咧，都話如果你好中意嗰個人嘅話，其實你係想自己成為嗰一類嘅人，又或者佢有某啲特質係其實你都好想要嘅，係啦。咁我就有睇完呢啲之後，我就反思啊，好似我而家男朋友咁樣，係佢好有耐性，佢亦都好穩陣，即係好可靠啊！我都想成為一個咁樣嘅人，可能我。一路都比較心急，跟住我就會如果我有佢呢份耐性去做唔同嘅嘢啊，或者我有佢呢個可靠度，我應該會可以成為一個更好嘅人啊！即係我會有呢啲反思咯。你哋有冇咁嘅經驗呢？ 當然啦，其實有一個嘅理論就係話，人係會被一啲相似嘅人吸引嘅，即係你越似我啊，我就覺得越同你好近啊，係因為我估就係容易啲估到對方嗰個行為模式係點樣，因為大家近啊嘛，咁所以有 common background 嘅人啦，或者一啲譬如我哋傾偈咧，有時候唔經意去模仿咗對方嘅小動作咧，我哋話 mirror 嗰個嘅 effect 就其實都係拉近咗大家嘅關係。不過頭先偉璇所講咧，就可能某一啲特徵你本身。好想要，而你知道自己冇嘅。譬如你係一個相對上比較膽小嘅人，你好欣賞一啲人係好勇敢，乜都唔驚嘅。咁所以對方有呢啲特徵，你本身好中意嘅話咧，就容易吸引咗你。咁所以兩個情況都有機會發生。 咁但係都好取決有咩特徵嘅，即係譬如如果你個人好硬頸嘅，咁你唔會想你唔會想同一個好硬頸嘅人一齊，因為你諗到即係可能火星撞地球咁樣。咁有好多時候可能你個人比較靜嘅。咁但係你又會想揾翻一個靜嘅人，因為你唔想成日有一個人喺你身邊哔哩吧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真係好取決於你自己嗰個性格啦，你自己想要嘅性格啦。因為有時你亦都唔係成日想揾一個同你太似嘅人。即係如果我自己會覺得，如果好似我咁真係大鑊啦，即係真係咁好唔掂啊！咁嗰啲我諗唔係一見鐘情，即係我啲一見就憎恨嗰啲咁可能。 一見憎恨咧，其實我都有聽到好多嘅唔同案例，但係我哋下一節翻嚟就繼續傾，我哋再傾下一見鐘情究竟有幾多嘅可能性呢？喜歡你讓我下沉，喜歡你讓我空。點解成日啲人都話男人唔壞，女人唔愛？呢現象究竟係咩現象呢？ Melissa， 你有冇試過 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係小時候嘅話咧，通常好吸引嗰啲男仔咧，學校就真係比較想 係 啦，因為有時可能會打交啊，講嘢大聲啲啊，會串人咧，就特別容易咧。有啲女仔會俾佢 attract 到啊，或者受歡迎啲嘅喎。 點解咧？佢明明係一啲唔係幾好嘅現象，但係點解會增加咗呢個吸引力咧？ 我諗咧喺嗰段時間啦，小時候即我諗係青少年期啦。青少年期咧，始終我哋人咧係有個 rebellious 嘅，因為我哋係好青少年期，好希望有自主性啦，有獨立性啦，我想挑戰一下啲權威嘅。咁但我哋作為女仔，可能咧就比較性格上面冇男性咁真係咁外向嘅。咁所以有時候見到一個男仔，哇！佢真係好挑戰權威喎，或者好 diva 好獨立性喎，係啦。咁可能的確會係 eye catching 啲嘅，係會吸引多啲嘅。 但我都試過有啲朋友咧，係專係次次揀男朋友都係揀正啲，唔係對佢幾好嘅，或者有啲渣男成分嘅，我都唔係好明嘅。但係佢係一眼即係好似係一見鍾情咁，一見到就That's my type 究竟係點樣去理解？ 其實個因果關係會唔會倒翻轉咧？即係呢一啲我哋即係比較話唔係咁專一嘅男仔，中意到處留情嘅男仔，咁其實佢要有一個條件，佢先能夠做到呢樣嘢。可能佢外表比較吸引啲，咁所以其實會唔會你個朋友係單純嚟俾佢哋外表吸引，而同埋即係嗰個挑戰性嘅問題？因為有時愛係你係可能中意個人，你係好希望可以箍住佢，據為己有。你哋其他人做唔到嘅。我做到，可能佢係一個喜歡挑戰嘅人。 我諗咧，其實嘉樂頭先講嘅嘢咧，都有少少即係我相信喺心理學上面都有啲似嘅。嗱，因為譬如當然啦，嗰個男仔本身可以做到壞男孩，可能本身佢都有一啲嘅條件啦，應該唔會太唔靚仔嘅， 都有試過冇㗎。 我即係佢可能好後花花，好識得氹女仔等等啦，唔同嘅原因。咁另外咧就係其實對一個女仔嚟講，其實有時候我哋點樣知道自己中唔中意一個人咧，都睇我哋嘅行為模式。我會睇翻究竟我幾願意為呢個人付出。有時候就係你越中個頭埋去，越覺得我為咗呢個人付出多，我就越覺得自己中意呢個人。我哋用我哋嘅行為模式去評價翻我哋嘅感覺啊。咁所以其實喺嗰一個位，你要抽身，你會覺得嚇唔係，我真係做咗咁多嘢，好蝕底喎。同我真係因為咁中意佢，我先會為佢做咁多嘢。甚至乎就係咧有一個諗法，就係覺得個個都改變唔到呢個男仔，唯獨是我可以改變佢。 呢個係咪叫情感坐艇呢？ 我又真係唔知道， 因為我係聽有啲專家講，即係當你個人係即係好想尋求嗰種即係叫做價值感啊，你喺各方面揾唔到價值嘅時候，你付出咗咪覺得自己有價值咯？我覺得係呢個都即係對於我啲朋友嚟講幾大影響啦。但係反而最近咧，大家有冇聽交友 apps dating 呢樣嘢都其實幾流行噶嘛？啱啱我哋有講到話一見鍾情，但係其實有好多案例咧係一見我已經覺得佢唔得啦，我下次唔會再見佢噶啦。 係嗱老實講，交友 apps 我覺得係便利咗好多人去即係叫做識朋友或者識伴侶。因為科技發展得真係好快啦，而家你哇，掃下，跟住已經識到好多人噶啦。不過咧有一個問題嘅，有一啲嘅研究發現咧，假設嗰幅相啊，係啦，佔嗰個 mon 嘅70%至80% 咧，其實一見鍾情嘅誤差率咧係好高噶。因為其實一個人幅相咁大，即係大好大頭嘅相咧，其實你睇唔到成個 vibe 係點樣，或者成個身形啊各方面係點樣嘅。咁所以咧，如果出咗嚟真係見，面嘅時候發現係照片咧，嗰個感情就會唰一聲咁樣跌咗落去，係啦，咁呢啲都係常見嘅情況嚟㗎。 我都有聽過男仔朋友咧，佢又係玩啲 dating apps， 咁佢已經約咗嗰個女仔去個 cafe 啦，佢真係直情同我講話啊，佢係去到個 cafe 遠處望咗佢，跟住之後就決定 text 佢 cancel 嗰個 meeting 咁樣啦，最終都係唔出現嘅，就係因為真係遠處見到佢個真樣，已經知道唉都唔啱自己㗎啦，咁就走啦。亦都咧，我有另一位嘅女仔 friend 咧，咁近幾年咧，真係佢係一個好開放咧嘅女仔嚟嘅。咁而且咧，佢好中意外國人嘅，佢唔中意亞洲人。雖然佢係香港人啦，咁佢喺 dating apps 嗰度咧揾親都係一啲外國人。咁但係咧，每次咧嗰個關係咧，其實係 唔係啊，外國人唔會俾一個話肯定啊，你係我女朋友啊，咁嘅關係咧，其實可以斷斷續續啊，或者係冇啲承諾嘅。咁甚至係可能個女仔係佢會可以接受到嗰個外國人喺另一個國家係可能都係同樣玩緊交友 apps 嘅，去識緊唔同嘅伴侶嘅。咁但係佢喺香港嘅佢咧，佢就會啊好鍾情佢啦，但係咧佢成日都會揾啲女仔講啊個男仔點點點自己幾唔開心啊。咁好多個女仔朋友咧都同佢講話，其實不如你唔好玩啲交友，或者你要提升自己個 requirements， 即係好似我哋咁啦，係啦。咁但係佢又做唔到呢 part 喎。咁但係佢係我哋就見到佢重複呢幾年揾親都係。都是同一類型的人，最終那個呢都是沒有開花結果的。但我就不明白為什麼其實有些女仔都是有很多的挫折或者很多的失敗的過案已經經歷了，但是仍然都會被自己跌進去呢。 我想一個人的那個的愛情的模式，其實可能跟他的成長或者他過去的經歷是很有關係。譬如有一個 term 可能叫做聖母效應，就是這樣這個 term 意思就是說那個人是很過分討好人的，別人叫他做什麼他都要遷就的，就算明明那些的要求都去到很不合理了，他都不會 say no 的。那這種人的性格呢，可能是過去的小個的時候很缺乏，可能是就在成長裡面很缺乏可能爸爸媽媽對他的愛啦，或者在那個成長裡面他沒有去找到自己的價值和定位，導致他不知道自己自我是一個怎樣的狀態，沒有辦法可以設到一個合適的界線。所以其實很老實說，在感情上面出現了很多三番四次五次六次的波折，很多時候我們臨床上面見到，譬如我和我的 client 其實都留意到他們成長裡面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的情況或者經歷，導致他們的性格或者之後跟人相處的模式呢是出現了問題，而引致去到親密關係呢才會是這樣的。所以很難一概而論，但我相信跟成長和經歷呢都真的很有關係。 我都覺得啊，即係細個咧，我就會相信一見鍾情，或者好快可能對嗰個男仔有好感，而或者好快開始一段感情。咁但係到咗大個咧，係唔敢發生嘅，或者我而家呢個界線咧，我實同人講，我唔中意靚仔嘅。咁佢如果係嗰個人已經靚仔啦，佢唔喺我個 requirements list 入邊，我就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多數靚仔咧，我都唔會諗咧，因為我覺得靚仔係我冇安全感，因為我好要求安全感嘅人嚟嘅。咁所以其實每個人嘅成長都係唔同啦。 呢啲係咪嗰啲即係叫做曾經滄海難為水嗰啲？不過我哋講開交友嘅 apps 咧，我覺得有樣好得意嘅，我哋似乎一路都假定即係一見鍾情係一個呢個現象咧，一個不變嘅現象嚟。咁但係其實諗真啲，大家都而家知道大部分擺上去嘅相都係揀過嘅，甚至可能即係修改過嘅。咁成日玩交友 apps 嘅人，似乎交友 apps 即係可能吸引好多人嘅地方就係、是、可能就係一見鍾情呢一樣嘢，因為你只係可以睇到個人一眼咧，好多人都唔知道有個神秘感，咁可能就要你啊，直覺那一下。但是其實成日玩的人都知道這些相片不是真的代表那個人的，應該也有很多經歷是出來失望的。其實他們對於一見鍾情的理解可能是不同了的，我懷疑。即可能大家會我玩交友 apps 就不是一個一見鍾情，或者我是一個魚翁殺網式的一見鍾情，就不同以前那種覺得一見鍾情。因為我自己都仍然會覺得，即如果以很浪漫來理解一見鍾情，一見鍾情是有一個多過頭先阿明你話啊，係只係係 passion 或者只係一啲特質嘅嘢，我仍然覺得一見鍾情裏面有一種好神秘嘅嘢，就係、是、一啲似乎係冥冥中自有主宰嘅，即係點解我會對呢個人有一見鍾情，我對其他人冇，係啦，即係可能有啲同個時間有關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嘅人會唔會係因為交友 apps 泛濫，或者我哋即係可能個生活模式變咗？那種浪漫的感覺是不同了，或者對於一見鍾情的理解，或者那個甚至那個感覺都是不同了。 交友 apps 咧，我個人睇法咧，佢係一個平台，係俾我哋多咗機會去接觸唔同人。但係佢個唔好處咧，因為佢提供得太多選擇啦。咁所以咧，除咗有照片嘅情況啦，其實過分多嘅選擇咧，都令到嗰個愛情或者嗰個關係可以持續去發展咧，嗰個成功率啦係會降低咗嘅。但係回翻頭先嘉豪所講，其實一見鍾情呢種感覺咧，其實唔持久嘅。一啲研究係講咧，其實大約三個月 來嗰種好強烈，係唔係好知基於啲乜嘢而出現嘅嗰種強烈嘅情感同喜好嘅感覺咧，係會三個月內慢慢去減咗。所以其實某程度上咧，唔係話一見鍾情唔 work 或者唔得，但係其實更加重要嘅係之後我哋點樣相處。所以其實通常建議就係、最好啦，頭三個月唔好一個頭租埋咗佢先，無論你幾中意都好好一 hold 住先，係啦，俾自己見多幾次，互相去認識一下，即係可能去做多啲唔同嘅活動，去認識多啲，先至去再慢慢確立個關係，其實就相對上去安全一啲啦。 但係其實係好難理性去面對一見鍾情呢樣嘢嘅喎。雖然啱啱阿明都有講到一啲建議，就係我哋相處多啲啦，但係一頭熱嘅嚟年輕人、女仔男仔，其實係點樣可以 realize 到呢樣嘢係處於一個衝動嘅狀態呢？ 朋友好重要，頭先病啲手所講咗，你要朋友叫你等等先，係啦。咁當然係嘅，因為嗰種嘅biological 嗰種 stimulation 好強，dopamine 係一種好強嘅一種物質。 沉船係好 難避免 嘅。 係啦。咁但係真係當然身邊有好朋友去提醒你啦，或者睇我哋節目啦，呢個都係重要啦。咁但係當然時時刻刻提醒自己係啦，即係就算你幾中意都好啊，其實慢啲啲，所有嘢拖慢啲啲，唔係話唔好去見住係啦，但係都俾多少少。自己即係同嗰人相處下先，唔需要咁快就談婚論嫁嘅。 嗯，因為我發現而家好多即係交友 apps 啦，同埋大家認識朋友嘅方法都易咗啊。好多時候個關係個進程咧，大家都話係你 A 幾啊、零幾啊，即係好多 terms 係我哋會去分類你哋有冇性行為啊、拖咗手未啊、即係有冇 kiss 啊，呢一啲用行為去分類你哋個關係嘅狀態咧，我覺得係有少少奇怪。可能對於我即係比較 old school 嘅人嚟講咧，我係中意比較傳統啲，我哋好好地認識就認識。即係如果我哋係以一個進行到咩程度嚟去分界大家嘅關係，係會有少少奇怪嘅。 不過這個呢個我諗起我喺德國做嘢嘅時候咧，咁我鄰居咧就係巴西人嚟嘅，佢就係一個日裔嘅巴西人，即係佢係日本人嚟，不過佢喺巴西出世咁樣。咁咧我哋咧都會成日攞佢嚟開玩笑，我話：巴西人點樣拍拖啊？同我哋個進程係倒翻轉嘅， 係點咧？ 佢哋先做咗最尾嘅一樣嘢，先去睇下適唔適合。 哦，即係結咗婚先。 係啦，咁先再睇下咧，適唔適合咧去一齊交往。即係可能佢哋對於即係親密嗰樣嘢同我哋嘅理解唔同。咁所以佢哋嘅文化就會有一樣咁嘅，咁我哋成日都會笑佢嘅，咁樣跟住佢都話哈哈係啊咁樣，咁呢個就不過係一個係即係可能係一個獨特嘅例子，我唔知道一般嘅巴西人係咪咁，咁但係似乎就即係我諗係咯，即係唔同嘅文化，即係對於嗰一個所謂一見鍾情啊，或者所謂就算愛情本身基本嗰樣嘢係點樣樣，咁我頭先我就想回應翻即係阿明講話，唔好太過一頭鍾落先，咁我就喺度諗。有啲嘢可能真係要自己經過，以自己跌過咧，先可以攞到個教訓，就唔係未必係人哋可以教到我哋。 相信今日嘅家庭觀眾咧，都學到好多關於一見鍾情嘅嘢㗎啦。我哋下星期繼續學人沙龍。